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朋友》，这首歌原唱是齐秦，当年呢是收录在一张叫做《出没》的专辑当中。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内地的曾经是黄梅戏演员，后来转为歌手的吴琼。虽然在歌坛呢没有大红大紫，但他对音乐的追求，对音乐的理想呢一直没有放弃。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叫做《对花》，而当中呢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黄梅戏传统的感觉，但音乐呢是比较现代的，比较西式的，当然也少不了吴琼非常拿手的黄梅戏片段。 小声轻摇，噗噗的青蛙会笑，什么样的你总是你，款款走过金石路上，梦里的桃花水乡，袅袅歌声随风荡漾，笑问那是谁在吟唱，甜美却像写在脸上。 在意

蓝天，映着绿水，美丽的大地的孩子，宠爱你的是谁？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可爱的春天的孩子长大将会像谁？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真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黄黄的尘沙来自轮回，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遗忘你的是谁？茫茫的眼珠望穿秋水，寂寞的父母的孩子等待你的是谁？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蓝天映着绿水，美丽的大地的孩子宠爱你的是谁？无论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无论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真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的电影《异域二孤军》当中的主题歌，罗大佑词曲并且演唱的《大地的孩子》。继续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歌曲的三个版本的合成。在2007年呢，蔡琴呢推出了《今生演奏厅》专辑，这是一个翻唱专辑，当中就翻唱了这一首邓丽君原唱的《假如我是真的》。而在1995年呢，王菲在自己的《非靡靡之音》向邓丽君致敬的专辑当中呢，也翻唱了这首歌曲。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听到先是蔡琴的版本，然后会有王菲和邓丽君的《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流，我愿变作你到处任意游啊游。假如流水换成我，也要泪儿流。假如我 是清流水，我也不回头。 刚才是合在一起的这首歌《假如我是真的》的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呢有原唱邓丽君，还有女中音的蔡琴以及王菲。那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费玉清原唱版，但是内地的歌手张行来翻唱的《一条路》。这首歌费玉清的版本是叫做《走过我自己》，但张行的版本呢用了这个歌曲的第一句歌词，这个《一条路》的歌名呢似乎在内地更有知名度。 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 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个跟我们平常听到的91年的版本不太一样啊。91年呢，叶倩文凭借《潇洒走一回》以及后来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大火了一把，但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重新编曲的版本呢，是在93年的叶倩文的《明月心》专辑当中的重新翻唱。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齐秦内地引进的第一张专辑《狼一》当中的这一首中版的快歌《独行》。这首歌呢也是代表了齐秦狼的风格的延续。齐秦的狼是孤独的，虽然在现实生活当中，狼呢是群居动物。 深夜里有种凄凉的声音，是我在旷野里呼唤着大地。山谷里有种不停的回响，我在内心里固执的决心，我在风里孤独，独行，让我在风里孤独，独行，让我在风里孤独，独行。我在夜里孤独，孤寂，让我在夜里孤独，孤寂，让我在夜里孤独，孤寂。别让我， 别让我 在这寒冷的星空， 在这寒冷的星空， 独自的走在这生命的荒野里。 别让我 带着凄凉的背影， 带着凄凉的背影， 独自的走在这无尽。 是来自齐秦的独行。而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个中版节奏的歌曲，这个歌手呢叫做谢彩云。很多人听到谢彩云的名字呢，都以为他是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人，但其实呢他是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只是呢90年代中期呢到了马来西亚和东南亚一带发展，所以呢被人误认为是来自东南亚的歌手。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彩云的一首叫做今夜只爱恰恰的翻唱歌曲。这首歌呢英文版呢是叫做恰恰恰。而很奇怪的是，这个歌呢虽然叫恰恰，是国标舞嘛恰恰，但是呢它用到的却是 disco 的节奏。

每